为光明星级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13号接受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采访。赵一民代表说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的生平是伟大的爱国者最光辉的一生，为了国家和民族，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超人的精力开拓了前人未走过的艰难的道路。今天由于有另一位白头山将军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在，太阳的历史继续下去，因为伟大的先军太阳给同胞照亮前进道路，所以民族的自主统一事业必定得到实现。